话剧《红雪飘飘》演出从14号起在黄海北道山里院市连日进行，由本道干部、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观看。这出话剧是国立话剧团新近创作的，从艺术上生动地反映了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劳动群众以决一死战的意志和自立自强的威力，完成主体铁生产系统，用铁水增产，拥护朝鲜劳动党领导的顽强精神和斗争风气。